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五集，那名家仆阿童已被抬入了堂中，蓝思追左手为他把脉，右手推着莫夫人的背心，两边都救治不及，正焦头烂额。阿童忽然从地上爬了起来，阿丁啊了一声道：“阿童，你醒了。”阿丁还没来得及面露喜色，就见阿童抬起左手掐住了自己的脖子。见状，蓝思追在阿童几处穴道上连拍三下。魏无羡知道他们家的人虽然瞧着斯文，但臂力可半点也不斯文，这般拍法任谁也要立刻动不了了。阿童却恍若不觉，左手越掐越紧，表情也越来越痛苦狰狞。蓝景仪去掰阿童左手，竟像在掰一块铁疙瘩，纹丝不动。不消片刻，咔的一声，阿童的头歪歪垂下，手这才松开，可是颈骨已经断了。阿童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自己把自己掐死了。见此情形，阿丁颤声道：“ 鬼，有一只看不见的鬼在这里，让阿童把自己掐死了。” 他嗓音尖细，语音凄厉，听得旁人毛骨悚然，莫得信了。魏无羡的判断却恰恰相反，不是厉鬼。魏无羡看过这些少年所选择的符箓，都是赤灵类，把整个东堂贴得可谓是密不透风。若真是厉鬼进入东堂，符咒会立刻自动焚烧出绿火，而不是如现在一般毫无动静。不是这群小朋友反应慢，而是来者实在凶残。玄门对于厉鬼一词有严格的规定标准，每月杀一人，持续作祟三个月，就已经可以归为厉鬼。这标准是魏无羡定的，现在大概还在用，他最善应付此类情况。依他所见，七天杀一人便算得上作祟频繁的厉鬼，这东西却连杀三人，而且间隔时间如此之短，哪怕成名修士也难立即想出应对之策，何况只是群刚出道的小辈。魏无羡正这么想，火光闪了闪，一阵阴风袭过，整个院子和东堂里所有的灯笼和烛火齐齐熄灭了。灯灭的刹那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男男女女推推搡搡，又摔又逃。蓝景一喝道：“原地站好，不要乱跑，谁跑抓谁。”这倒不是危言耸听，趁暗作乱、浑水摸鱼是邪祟的天性，越是哭叫跑闹，越是容易引祸上身而不自知。这种时候落单或自乱阵脚极其危险，奈何他们个个魂飞天外，又怎么听得清听得进。不消片刻，东堂便安静下来，除了轻微的呼吸声，就是细微的抽泣声，恐怕已经不剩几人了。黑暗中，一道火光蓦然亮起，那是蓝思追引燃了一张明火符。明火符的火焰不会被携有邪气的阴风吹熄。蓝思追夹着这张符重新点燃烛火，剩下的几名少年则去安抚其他人。就着火光，魏无羡不经意看了看手腕，又一道伤痕愈合了。这一看，魏无羡却忽然发觉伤痕的数目不对。原本他左右两只手腕各有两道伤痕，墨子渊死一道愈合，墨子渊父亲死又一道，家仆阿童死再一道，如此算来应该有三道伤痕愈合，只剩下最后一道痕迹最深、恨意也最深的伤口。可现在他的手腕上 空空如也，一条也不剩了。魏无羡相信莫玄宇的复仇对象里肯定少不了莫夫人，最长最深的那条伤口就是为他留着的，而他竟然消失了。是莫玄宇忽然看开，放弃怨恨了？那是不可能的，他的魂魄早就作为召唤魏无羡的代价寄出去了，要伤口愈合，除非莫夫人死。魏无羡的目光缓缓挪开，一道刚醒不久被众人簇拥在中央面色惨白如纸的莫夫人身上。除非他已经是个死人了。魏无羡可以确定已经有什么东西附在莫夫人身上了。若这东西不是魂体，那究竟会是什么呢？忽然阿丁哭道：“手，手，阿童的左手。”蓝思追将明火符移到阿童尸体的上方，果然阿童的左手也消失了。左手，电光石火之间，魏无羡眼前一片雪亮，作祟之物与消失的左臂连成一线，他忽然哈哈笑了出来。蓝景仪气道：“这傻瓜，这时候还笑得出来？”可再一想，既然本来就是个傻瓜，又跟他计较什么？魏无羡却抓着蓝景仪的袖子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蓝景仪烦躁地要抽回袖子：“不是什么？不是傻瓜吗？你不要闹了，谁都没空理你。”魏无羡指着地上莫父和阿童的尸体道：“这不是他们。”蓝思追制止住要发怒的蓝景仪问道：“你说这不是他们是什么意思？”魏无羡肃然道：“ 这个不是莫子渊的爹，那个也不是阿童。” 魏无羡眼下这张涂脂抹粉的脸越是肃然，越让人觉得果真有病。可这句话在悠悠的烛火中听来竟令人毛骨悚然。蓝思追怔了怔，不由自主追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魏无羡自豪道：“ 手啊，他们又不是左撇子，打我从来都是用右手，这我还是知道的。” 蓝景仪忍无可忍地啐道：“呸，你自豪个什么劲儿，看把你得意的。”蓝思追却微微惊出冷汗，回想一下，阿童掐死自己用的是左手，莫夫人的丈夫推倒妻子时用的也是左手，但是白天莫玄宇大闹东堂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忙不迭地抓人赶人，惯用的都是右手，总不至于这两个人在临死之前突然都变成了左撇子。虽不知究竟是什么缘由，但若想探明作祟的是什么东西，必然要从左手下手。蓝思追想通这一节，略感惊疑，看了魏无羡一眼，忍不住想，他忽然说这话实在是不像巧合。魏无羡只管舔着个脸笑，知道这提示还是太刻意了，但是他也没办法。好在蓝思追也不追究，心道，无论如何，这位莫公子既然肯提醒我，多半不是怀着歹意。便将目光从魏无羡身上移开，扫过了刚哭晕过去的阿丁，落到了莫夫人身上。视线从莫夫人那张脸往下走，一直走到她的双手，手臂直直下垂，大半掩在袖子里，只有一小半手指露了出来。右手的手指雪白纤细，正是一个养尊处优不是劳务的妇人之手。然而他左手的手指 却比右手长了些许，也粗了些许，指节勾起，充满力度。这哪里是应该长在女人身上的手，分明是一个男人的手。兰斯追喝道，按住他。几名少年已扭住了莫夫人。兰斯追道一声得罪，一张符箓翻手便要拍下。莫夫人的左手却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扭转过去，抓向兰斯追的喉咙。活人的手臂要扭成这样，除非骨头被折断了。而莫夫人出手极快，眼看就要抓住兰斯追的脖子。这时蓝景怡啊一声大叫，扑到了兰斯追身前，帮他挡下了这一抓。只见火光一闪，那只手臂刚抓住蓝景怡的肩头，臂上便冒起丛丛绿焰，立即放开五指。兰斯追逃过一劫，刚要感谢蓝景怡舍身相救，却见后者的半件校服已被烧成了灰烬，狼狈至极。蓝景怡边脱剩下的另外半件，边回头气急败坏地骂，你踢我干什么，死疯子，你想害死我。魏无羡抱头鼠窜，不是我踢的。就是他踢的。蓝家校服的外衣内侧用铜色细线绣满了密密麻麻的咒术真言，有护身保命之奇效。不过遇上这样厉害的，用过一次便只能作废。情急之下只能踢蓝景怡一脚，让他用身躯帮蓝思追护一下脖子了。蓝景怡还要再骂，莫夫人却栽倒在地，脸上的血肉都被吸得只剩一层皮，贴着一个骷髅头。那条不属于他的男人手臂从他左肩脱落，五指竟然还屈伸自如，仿佛在活动筋骨，其上血脉和青筋的跳动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个东西就是被赵阴奇召过来的邪物，分尸肢解，正是标准的惨死，就比魏无羡的死法稍微体面一点，但也没有体面太多。与碎成齑粉的情况不同，肢体尸块会沾染一部分死者的怨念，渴望回到另外的躯体身边，渴望死得全尸。于是他便会想方设法去找到身体的其他部分，找到了也许会从此心满意足的安息，也许会作祟得更厉害。而如果找不到，这部分肢体便只能退而求其次了。如何退而求其次？找活人的躯体凑合凑合，就像这只左手一样，吃掉活人的左手并取而代之，吸干这个活人的精气血肉后，抛弃身体继续寻找下一个寄生容器，直到找齐他尸体的其他部分为止。这条手臂一旦上身，被寄生的人便即刻毙命，但在周身血肉被吸食殆尽之前，却仍能在他的控制下活动如常，仿佛依旧活着。他被召来后，找上的第一个容器是墨子渊，第二个容器则是墨子渊的父亲。莫夫人让她丈夫滚出去的时候，莫父一反常态的还首推莫夫人。魏无羡原本以为那是莫父正为儿子之死痛心，也是厌倦了妻子的蛮横，可现在想想，那根本不是一个刚刚失去儿子的父亲应有的模样，那不是心灰的木然，而是死寂，死者的沉寂。第三个容器是阿童，第四个容器就是莫夫人。趁方才灯灭的那一阵混乱，鬼手便转移到了莫夫人的身上。而莫夫人毙命之时，魏无羡手腕上的最后一道伤痕也随之消失了。蓝家这几名少年见符箓不管用，而衣服却管用，便齐齐解了外衣甩出，罩住这只左手，层层叠叠，仿佛一道厚重的白茧把它裹住。 片刻之后，这团白衣忽地燃烧起来，绿色的火焰邪意冲天。虽然管用一时，但过不了多久，校服烧光，那只手还是会破尽而出。趁没人注意，魏无羡直奔西院。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